咁現場就有一名嘅麻醉助理咧，就撞傷咗個肩膊嘅，咁亦都需要送去急症室嗰度就進行檢查啦。咁幸好個傷勢都冇乜大碍嘅，亦都冇需要住院嘅。咁呢個就係事態嘅經過。 OK， 知唔知個麻醉助理喺當時係咪做緊啲咩工序啊？或者有冇掂過嗰盞燈？同導致嗰個嘅即係個燈跌咗落嚟有冇關係咧？又？ 根據報告就呢位麻醉助理咧就檢查緊嗰盞燈嘅，其實嚇咁就喺個工作期間，咁嗰盞燈就跌落咗咁樣嚇。 嗯，即係咪個麻醉助理嘅一啲動作係可能觸發到盞燈係跌咗落嚟？ 呢個都係有機會嘅，因為佢就係、是其實係檢查燈嘅時候都要喐動嗰盞燈嘅。 嗯嗯嗯。當時係一個麻醉助理喺度啫，定係同場都有其他人嘅？ 其實只有一個麻醉助理當時、 我見今次就話承辦商初步發現咧，就或許同手術燈螺絲狀態有關，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咩意思？咩叫做個狀態？個狀態又係講緊咩咧？兩位會唔會係袁柏良講定係黎正康醫生講？ 先生呢度解釋一下。 好啊，好啊，蕭良文你好， 你好。 其實咧，手術燈咧係我哋一種醫療嘅設備啦。咁我哋有相關嘅專職人士同事去睇嘅。咁以往裝嗰啲燈咧，我哋都即係冇一個咁嘅同樣事情發生過啦。咁我哋當然非常重視啦。咁亦都有做到即時嘅跟進啦。咁包括咗做一個全面嘅巡查啦。咁亦都邀請咗專家嚟提供一啲專業嘅意見俾我哋，點樣去處理或者跟進嘅事件啦。咁正話你當我提到咧，就係話嗰個螺絲咧，我哋睇到就係有啲狀況就係鬆脱啦嚇。咁鬆脱咗咧，就令到佢受壓咧，咁就可能一個破損啦嚇。咁就形成今次所謂跌咗支燈落嚟 啊。OK， 鬆脱導致佢受壓破損，可唔可以都再詳細啲解釋？首先嗰個螺絲係連住邊個位嘅，同埋係喺一個外面，即係連接住一個外面，譬如個天花板啦，定係喺入面個手術燈入邊嘅一啲螺絲嚟嘅？ 因為咧，我哋依個仍然都係喺度揾專家睇緊啦。咁基本簡單嘅結構咧，就係話佢係一個基座喺一個天花底啦，亦都係收咗喺個石屎裏面啦。咁呢個基座咧就連接咗我哋有一個支架啦。咁呢個燈嘅支架，咁呢個支架咧上面咧有啲螺絲嘅。咁啲螺絲咧就係因為佢嗰啲大家知道手術燈咧係嗰支手術燈咧非常重要啦，會同埋亦都係不時會喐動啦，就住嗰個手術嘅情況啦。咁佢因為佢喐動之下咧，咁啲螺絲咧就應該係收得緊嘅，收得緊咧先係食力。咁如果佢鬆咗咧，就變咗食力嘅表面咧係唔同咗啦。咁有啲地方受壓咧，咁喺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咧，仲係所謂嘅螺絲狀況底下咧，就會有機會轉移啦。 即係最後呢粒螺絲係斷咗，所以導致個燈跌咗落嚟嘅。 咁佢有幾多螺絲？因為可能係慢慢就會發生咗啦嚇。咁亦都時間上我哋都唔知道啦，等個專家睇啦。咁佢應該就係、是、如果跌落嚟咧，就應該啲螺絲都應該斷曬嘅。 我想知而家呢度係涉及幾多粒螺絲斷咗睇到？ 我哋都睇個專家睇咧，其實佢點樣斷法咧，我哋都要喺度睇緊啊。咁但係我哋係有六口螺絲嘅嚇、 六口都斷曬。 因為我唔知佢喺咩情況底下斷咗啦，係咪一兩支之後令到佢加大咗壓，其他係斷裂咧？咁呢個我都係等緊專家俾個意見我哋啦。 咁知唔知係一個即係所謂老化嘅情況，用耐咗而呢啲螺絲係導致佢斷裂咧，定係一開始其實已經係有一啲螺絲係出咗問題，而係導致個受力有問題？ 我哋都從幾個方向去睇啦。因為呢啲螺絲斷裂咧，就同牽涉到幾樣嘢啦，譬如嗰支燈嘅設計啦。第二就是話嗰、那個螺絲嘅物料啦，第三就是佢個維修嘅程序係點樣啦嚇。咁、呢個咧就專家會從呢幾個方向同我哋去睇啦。咁暫時我哋睇到個設計咧，應該都係冇乜大問題嘅，因為呢支燈你話齋其實佢都用咗喺不同嘅地方啦，香港同埋香港以外都有用嘅。咁暫時我睇唔到佢設計上有特別嘅問題，咁都係我哋從正話提嗰兩個方向去睇啦。 如果設計上冇問題，係咪可能都係屬於所謂金屬疲勞啊？ 金屬疲勞是一個統稱嚟嘅啫，但係點樣令到金屬疲勞呢？就可能有好多不同嘅考慮點啦。譬如咪震盪啊、受壓啊、受壓咗之後螺絲嘅鬆緊程度啊，所以呢個狀況咧都要睇專家佢會同我哋去審視啦。 我想了解一下嗰個維修保養啊，係幾耐做一次，同埋對上一次係幾時做嘅？ 保養咧，因為手術室咧，我哋都好重視嘅。咁通常咧都一年有一次保養嘅。咁佢睇咧就唔係即係淨係睇手術室，成個手術室我哋都會檢視啲儀器啊啲咁嘅嘢嘅。咁上次做咧，據我手頭嘅資料應該係12月做過嘅，舊年嘅。 有冇睇過當時嗰個螺絲嘅狀況？有冇睇到咁細嘅？ 嗱，我哋因為呢、這個設備咧，都我哋都重視嘅、 嗯， 所以喺嗰、那個保養嘅要求底下咧，佢都有一個包括咗佢要審視嗰啲螺絲嘅情況嘅 嚇。嗯，即係當時係有睇過手術燈嘅螺絲嘅狀況係正常嘅。 嗱，我哋包咗裏面咧，就我哋有承辦商啦，一啲我哋承聘咗有資格嘅承辦商。咁、 嗯、 佢做咗之後咧，我哋有要求。佢亦都做咗佢嗰個維修報告嘅，咁呢個咧我哋都係一個方向去睇一睇，到底係咪出咗咩特別嘅情況咧？保養嘅時候嚇， 盞燈其實用咗幾耐咧？涉事呢一盞手術燈， 我支燈咧，我睇嘅歷史咧，應該都係十一二年度啦。如果我冇記錯、嗯，因為都要我哋要詳細睇翻啲，因為裏邊嘅燈咧有不同嘅年份嘅，有更換過嘅，有啲係七年啊，有啲十松啲年啦嚇。 總之而家呢個就應該係十一二年度左右。OK， 我見有傳媒都想了解到究竟嗰個燈係屬於叫咩型號啊，咩重量？呢、這個可唔可以都講下嘅呢、這個？ 嗱，型號咧就係嗰個好準確型號，我哋叫600啦嚇，600嘅 series 啦。咁、那個重量咧，其實我自己都睇過嘅，其實就係大約都係百零磅至二百磅之間啦。咁、視乎佢係我所謂新亦都有冇個設計上面有冇駁到一啲顯示屏啦。因為如果係做內窺鏡嘅話咧，都有啲顯示屏裝咗，但係唔係話特別佢重咗我哋加內，而係佢設計上面咧已經預計咗有依啲咁嘅加裝嘅外置嘅顯示屏。 所以而家呢個加咗外置顯示屏係百幾磅嘅係咪？ 加埋之後係咁上下啦，即係我哋冇磅過啦嚇，咁、我自己都嘗試過拎過啦嚇，咁、其實即係好似啲擔杆咁樣，即係擔杆佢兩邊都有個重量咁樣啦嚇，咁佢唔係一個因為一點嘅重量咯，係分布咗喺嗰啲擔杆嘅尾上邊啊。 另外呢個可能就問一下阿黎醫生可能會答到，因為我想知而家究竟有幾多手術室係有類似或者同類型嘅呢一個嘅手術燈嘅咧，而你哋後續嘅行動又會點咧？ 嗱，如果同型號嘅手術燈咧，其實我哋掌握到醫管局嘅數字咧，就至少有29間嘅手術室咧係有同型號嘅手術燈嘅。咁而其實我哋都逐一進行咗啲初步檢查㗎啦，咁樣。咁而為咗安全起見咧，其實有12間嘅手術室咧就會暫停使用，因為都要做一啲詳細嘅檢查，同埋都要有一啲零件嘅更換啊咁樣。 我想了解點解29間係用呢啲燈，但係得12間係要做一啲詳細檢查嘅，即係另外嗰啲已經查咗冇問題啦，係嘛？ 或者阿袁生可以 嗱，我補充一下啦，因為咧我哋其實正話提到咧，我詳細講講啦，我哋跟進巡查點做啦。咁樣巡查咧，我哋第一步當然係同一型號、同一保養嘅承辦商，我哋會跟進啦。咁當中有29支，咁我哋睇過咧，29支裏面咧，有12支咧有螺絲鬆脱嘅。咁我哋咧都即時停用咗。咁我哋都會更換咗個螺絲，我哋先用翻嘅。因為螺絲我哋都要去俾專家睇睇有冇事啦。其實鬆咗咧唔係一定有事嘅，不過為咗呢個安全起見咧，我哋都停用。亦都去螺絲檢視，亦都更換嘅。咁呢個第一步啦。第二步咧，因為同一個供應商，但係佢唔同嗰個型號嘅話咧，都有相當嘅數量啦。咁我哋亦都會去跟進，咁亦都睇曬㗎啦。咁我亦都稍後點有資料講到嘅。咁我哋睇到初步都冇乜有其他大嘅問題啦。咁第三步咧就係話，我哋都擴大咗嗰個巡視啦，就係話包括咗其他供應商。即係唔係今次同一型號或者供應商咧，我哋都會巡查一次嘅，咁呢個都會喺數日內會完成嘅，咁我哋有一個好全面嘅睇曬所有燈嘅情況。 頭先提到話29間嘅手術室有12間就要詳細檢查，其中提到都話有一啲鬆脱嘅情況嘅，涉及到19支嘅呢啲手術燈，係咪就係包括其中嘅五些聯合醫院啊？咁其餘嗰啲啊，分別係邊啲醫院咧？ 其實嗰度我哋而家我哋都睇緊即係個數字嘅，咁其實係依啲嘅收生咧，其實就分布喺唔同嘅醫院啦。咁其中咧應該有四個聯網入面嘅醫院都有同類型嘅收生嘅，係啦。咁 邊間醫院講講得㗎？呢個係 醫院嗰度我哋唔再詳細講啦，因為都其實有啲醫院都比較少，得一兩支啊咁樣。 Okay. 咁但係就四個聯網入面都有咯、但係我哋稍後咧都會有一啲新聞稿咧會公布翻個詳細嘅資料嘅。 OK，整體成29個手術室入面有12個嘅手術室嘅手術燈都發現有問題，呢、這個規模算唔算都幾大咧？聽落去， 小林，其實我哋喺有嗰個正當嘅維修保養咧，因為嗰啲燈咧，因為佢成日喐動嘅，咁佢亦都有上下左右喐動咧，咁佢少不免咧都會有少少鬆嘅，咁所以就係我哋正常嘅保養程序咧，每年咧都係要睇一睇啲螺絲冇一個所謂輕微嘅鬆脱咧，我哋會收翻緊嘅。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調查個方向啦。到底點解佢鬆脱得咁樣，去到咁嘅情況咧？咁專家同我哋睇緊呢樣。 同呢一個供應商，其他手術燈係冇發現呢一啲螺絲鬆脱嘅問題係咪？一致 我哋而家整理緊嘅資料，咁但是手樓上我哋睇到嘅同一型號嘅同一個保養商咧，就係有12支啦。 OK， 可唔可以講下而家幾多手術係受影響？係咪淨係一啲非緊急嘅手術受影響 咧？咁其實而家所有醫院個緊急手術咧係如常進行嘅，冇受任何嘅影響嘅。不過有部分即係受影響醫院啦，一啲預約嘅手術咧係可能需要改期。咁我哋而家都即係通知緊牽涉嘅病人㗎啦。 涉及邊啲類型嘅手術同埋幾多病人受影響咧？今次有？ 嗱，如果係病人嘅數目咧，我哋暫時就未有一個即係詳細嘅數目嘅嚇。咁但係呢啲都係屬於一啲預約嘅手術嚟嘅，咁變咗都唔係緊急嘅手術咧，其實係可以喺個即係檔期嗰度，我哋有啲更改，就唔會影響病人嘅安全嘅。 我見譬如有啲醫生團體都提到話，除咗一啲手術燈之外，其他啲掛喺天花嘅儀器係咪都要檢視咧？咁會唔會都做埋呢一步啊？ 其實阿卓文，我哋其實就係真係你即係話齋，我哋唔係淨係睇嘅，有啲叫 pendant 啊。其實喺手術室裏邊咧叫 pendant 咧，佢係有一啲插蘇啊，同埋嗰啲醫療氣體嘅輸出位嘅。咁我哋都喺嘅嗰個檢視嘅時候，亦都睇埋嘅，即係日常嘅維修保養都有睇嘅。 醫管局咧就喺事發當日咧就冇即時公布嘅事故嘅。咁有傳媒都形容係喺尋日接獲傳媒查詢之後咧，下晝發稿交代咧。咁點解冇喺當日即時公布嘅？ 阿先生或者阿李生或者我講兩句先，你要補充一下。 好， 其實我哋係即時做咗跟進嘅。所以我哋譬如我講翻啦，我哋喺個當日咧發生事故之後咧，亦都即刻召喚咗承辦商落嚟，咁就算承辦商嘅負責人咧喺國外咧，我哋即晚都 call 咗佢翻嚟咧，佢都嚟咗香港，即晚亦都睇到，佢同事亦都落咗去睇。咁第二日我哋亦都即刻揾到個專家去睇，所以你話我哋係遲咧，我哋相信做嘅功夫係唔係遲啦。咁但係當然啦，嗰啲資料都要整理好先至講嘅。咁我諗係半日內啦，我相信我如果我自己估計咧， okay. 半日至都唔超咗一日度，我哋作咗公佈啦。咁呢個就我哋都要想掌握資料先啦。 而家係咪話有個獨立調查專家係會做一啲嘅調查，同埋幾時交報告啊？會 我哋揾咗個專家睇咧，其實佢即刻落咗去場同我哋睇啦。咁其實咧，我哋都唔係等個報告噶啦。咁佢有啲咩意見咧，我哋即刻跟進嘅。咁報告當然佢會寫啦，但我哋都唔係話等個報告啊，所以即刻要執行。即係佢話俾我聽有啲咩特別跟進，我都做緊㗎啦，已經。 OK， 好啊。嗱，唔該曬兩位，同你哋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科技管理黎正康醫生。咁再就係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工程袁柏良嘅。講到就喺聯合醫院啊，有一個嘅手術燈係跌落嚟嘅一個嘅事件嘅。自己點睇？18723111，18723111。另外想講下就係有關於咧，係大家樂集團旗下嘅學校五線公線。學校五線供應商活力午餐咧，早前都有一啲提到，譬如送遲咗飯啊，或者一啲食物安全問題嘅事件啦，又出現到啦，提到咁啊，日前就話收到個別學校咧通知，有學生咧係進食飯盒之後不適啦，咁啊宣布咧喺今日同埋聽日咧係兩日都係暫停呢個午飯供應。我哋之前都傾過噶啦，咁就係原因就係想深層清潔嗰個廠房啊，做一啲消毒等等咁。咁啊，衞生署亦都確認咧，近日係接獲一宗咧同活力午餐有關嘅懷疑食物中毒個案嘅投訴，涉及屯門區有一間小學，有三個嘅小朋友咧食咗飯之後咧係唔舒服啦，其中一個人咧係要送院嘅。嗱，成個情況我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有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亦都係教聯會副會長鄧飛，早晨。 係，早晨，早晨。 早晨，鄧飛，點睇呢一個嘅先講活力午餐今日同埋聽日啦，就係會即係要清潔啊、消毒啊，停咗呢個午飯供應啦。你自己點睇呢個嘅處理，同埋有冇收到啲學校嘅求助先？ 學校咧就求助就暫時未出現嘅，因為佢直接即係其實呢種情況以前都未發生過嘅，至少未聽聞過啦嚇。咁其實學校最主要嘅求助咧，都係要自救嘅。點樣自救咧？ 即係話佢要揾一啲嘅替代嘅供應商又好，定還是係喺學校附近嘅餐廳訂飯去幫學生解決過呢幾日嘅午膳嘅問題？呢個係當務之急啊！因為你就算求助都係做翻類似嘅嘢嘅啫，無論你係揾教育局啊，定還是揾乜嘢人求助都好，而且好急。啊！嚟緊又要頂翻上，咁你冇飯食啦！呢啲學生尤其對於低年班飯育期間咧，就變咗好淒涼啦！咁呢個係當務之急要做嘅嘢啦。咁至於你話點樣去調查，到底係咪真係因為活力個即係個生產過程中去造成嗰啲食物安全問題咧？咁呢個係之後嘅問責，之後嘅問責。啊！而家你當務之急肯定係要解決，就嚟緊呢幾日冇飯食，咁點算咧？咁啊！ 頭先都提到就話有一啲學校啊，近日都話係懷疑食咗呢個活力午餐嘅飯盒咧，有學生係即係出現一啲健康嘅問題嘅咁。點睇今次呢一個事件咧？ 通常都係咁噶啦，即係有咗一個咁嘅投訴之後咧，跟住陸續我哋就會發現一啲潛在嘅個案都開始出現。咁但係香港始終都係講證據噶嘛，即係到底係咪真係同個午餐有關咧？同埋真係同個午餐嘅供應商有關咧，依個係真係要靠食環署去調查清楚嘅。 依 個就唔能夠話我哋而家一口咬定肯定同佢有關，就唔可以咁樣做嘅。 Okay. 不過衛生署都有相關一啲確認資料咧，就話近日接獲咧係活力午餐懷疑食物中毒嘅個案。不過轉頭翻嚟再同鄧飛傾我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门中华基督教会梦皇花屋纪念小学三名学生食用大家乐集团旗下活力午餐供应的饭盒之后不适。校长向家长发通告，指一名小五女生今个月16号食用供应商饭盒之后不适，由教职员陪同送院。第二日再有两名学生进食供应商饭盒之后不适，要到医疗室休息。校方对供应商的饭盒接二连三引致学生不适感到愤慨和痛心，并表达强烈谴责。已經成立專責小組監察午膳供應情況和飯盒質素，今日將會和供應商再次面談跟進。活力午餐上星期說收到個別學校通知，有學生進食飯盒之後不適，經審慎考慮，今明兩日暫停供應，以檢視產制工序等，並進行深層清潔消毒，確保廠房環境衛生。北韓證實今早進行多管火箭系統演習，並曾經發射兩炮。朝中社報導，北韓批評美國和南韓進行聯合空中演習，加劇朝鮮半島軍事緊張局勢。南韓軍方說探測到北韓向東部海域發射兩枚短程彈道導彈。日本防衛省亦表示，北韓先後發射兩枚彈道導彈。日本放送協會報導，導彈落在日本專屬經濟區以外。為了應對北韓上星期六發射洲際彈道導彈，韓美昨日舉行聯合空中演練，其中美軍出動 B-1B 戰略轟炸機。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警告，平壤會繼續針對美國採取反制，北韓將太平洋用作射擊場的頻率取決於美軍行動的性質。美國總統拜登今日起至22号訪問波蘭，白宮之前表示，拜登在華沙訪問期間會同北約9个東歐成員國的領袖舉行會談，並會在俄烏衝突爆發1周年之際，就美國如何團結其他國家支持烏克蘭人的議題發表講話。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在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說，拜登到訪期間會和他討論美國增加在波蘭駐軍人數和派駐時間的可能性。他說非常感謝美方提供新的愛國者防空導彈系統和其他先進武器和彈藥。

一名职员肩膊受伤。 预算案周三发表，陈茂波指累积颇高赤字，复苏仍需巩固。 秀茂坪三岁幼童倚高处堕下，送院不治。 南韩及日本指北韩早上再向东海发射怀疑弹道导弹。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有讲到咧，呢个五线供应商活力午餐咧，就之前都有话啲涉及到怀疑同食物安全有关嘅事件啦，亦都话系为咗要清洁消毒厂房等等咧，就系今日同埋听日咧系会暂停午饭供应嘅咁。咁近日有报道咧，都系话有一间嘅学校咧，都系怀疑有学生食咗佢嘅午餐咧系有怀疑食物中毒嘅情况，其中卫生署就确认近日系接获一宗同活力午餐有关嘅怀疑食物中毒个案投诉。是涉及到屯門區的一間小學的，根據報道所講，就是中華基督教會蒙王花旭紀念小學。他們這間學校的校長都是向家長發通告，就說2月16日下午2點多，一名的小五女生在食用五線供應商提供的飯盒之後感到不適，學校因為未能夠聯絡上家長，就安排教職員陪同學生送院。其後陪學生入院的教職員回校報告，就說醫生表示學生吃了一些有問題的食物，學生是拿了藥之後就回家。另外第二天這名學生都是照常上學的，在2月17日即星期五，兩名學生食用午餐供應商的飯盒之後都出現不適，就是去醫療室休息之後是繼續學習的。也都提到校方對於午膳供應商的飯盒接二連三出現情況引致學生不適感到憤慨和痛心。繼續跟鄧飛傾，鄧飛就是教聯會副會長，也是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早晨。 早晨。 鄧飛剛才就傾到關於活力午餐今次呢個情況啦，咁睇翻就係佢哋喺星期四咧，其實就已經係宣布話係停今日同埋聽日嘅飯盒供應噶啦，咁即係話其實去到星期四五都仍然係有俾啲飯盒俾學校啦。上個星期四五喺個安排上，你覺得係咪可以有啲改善空間咧？ 嗱，其實就安排上改善空間咧，都係其實一個兩難抉擇嚟嘅。如果你唔停啲午餐供應，如果繼續發生類似嘅事件嘅時候咧，其實令到家長都係覺得好不安嘅。而家暫時未出現啦。如果萬一就出現係跨境嘅同學會有呢啲食物安全事故咧，咁啊更加麻煩，因為你睇醫生又好咩都好，可能耽擱咗佢回程翻內地居住嘅，咁就更複雜啦成件事。咁所以即係呢個第一方面啦。第二方面咧就係如果係暫停咗午餐，咁學校亦都帶嚟另一個麻煩咧，就係咁冇飯食噶喎。咁你話要喺即刻揾替代咧，都唔係話馬上就揾到嘅。咁啊最多只能喺附近度咧，就即係啲餐廳度訂一啲飯盒啊，或者係睇下可唔可以一啲嘅志願機構可以提供一啲嘅臨時應急嘅一啲嘅膳食服務咯。咁但係呢啲咧，都中非長久之計嚟嘅，咁所以即係其實係你話有咩改善空間咧？呢個兩難嘅處境咧，都係要一個取捨，有一個取捨。但如果你問我咧，我始終覺得就係學生嘅食安係一個第一考慮，都係要先停咗佢個供應先，因為到而家我哋都唔知道第一係咪真係同佢有關，第二咧如果同佢有關係，邊個環節出錯咧，係有待食環部門嘅檢查先至知道，先能夠確定得到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度咧，就需要學校咧，就真係要做啲比較複雜啲嘅應急嘅處理，或者替代嘅辦法啦，即係喺附近嘅餐廳度訂膳食啦，同埋揾其他嘅即係午膳供應商，可唔可以有一個緊急嘅替代嘅服務咯。咁即係始終午膳供應商喺香港咧都有好多大集團嘅，好多大嘅企業佢可以提供得到。只不過咧就可能就即係依停膳期間嘅。已經交咗膳食費㗎嘛，即係交咗午餐費，逐個月交㗎嘛啲同學，咁就可能咧呢度跟住打後咧就要活力嗰度咧就要退翻錢咯，你都冇提供到相關嘅膳食服務，退翻錢俾翻家長咯。 今次雖然就唔知係咪真係活力午餐係直接導致有人係食過之後係唔舒服啦，不過衛生署就話係接獲起碼有一啲嘅懷疑食物中毒嘅個案投訴係涉及到活力午餐，亦都涉及到一啲小學生嘅咁。你覺得其實各部門是否應該可以早啲介入呢，或者在知道這個活力午餐是今日和聽日才停的時候，是否可以是早啲介入，譬如要求他們早啲停，可不可以這樣做呢？你又同不同意這樣做呢？ 其實呢實事頭先咁講，你話早啲介入唔知早到幾早。 嗯、 我亦都相信食環部門嘅講法呢，就其實佢哋對全香港嘅食肆，即係包括五線供應商同埋一般嘅食肆啦，都會有一個定期嘅巡查抽檢嘅。咁其實呢個講機會率嘅啫，係咪？你抽到係發現有嘢，咪即時可以阻止到咯。咁但係抽檢唔到嘅時候咧，就要個事故發生咗先至事後補救。咁呢個真係講機會率嘅啫。咁你只能夠話就食環部門或者衛生署咧喺個檢查檢驗嗰方面咧，能夠加速少少進行咯。即係可唔可以而家 check 我哋午餐佢整個生產線做到邊個環節出事咧，就即係加快啲個流程，我只能夠咁做。咁而如果係衛生部門裏邊咧，一早就已經落指令，就要求活力，佢而家即刻停咗個供應先嘅。咁對於政府部門嚟講，佢落呢個命令就唔難嘅，但係承受呢個命令嘅係學校，學校就即係即刻就冇五線供應噶啦。咁學校係咪有一個咁快速應變嘅能力，就即刻揾到替代嘅五線呢？咁、 okay. 呢個對於學校都有一個好大嘅挑戰。即係我意思就話，政府部門落指令係好容易嘅，但係承受指令後果嘅係學校。 我想補充翻先，因為食環署都話已經巡查咗活力午餐喺沙田、元朗、東區、觀塘嘅廠房，就檢取咗一共11個嘅食物樣本啦，同埋25個環境樣本作化驗，就預計 未出結論啊嘛。 係啦，就係要等嗰個化驗結果，就要今個禮拜先 有到嘅。咁所以要快少少咯，係啦、未出結論啊嘛。 但你覺得即係其實學校可以，即係過往有冇即係試過類似嘅情況？而學校喺呢一啲午餐 冇聽聞過， 即係冇，亦都冇諗定一啲嘅後備方案嘅。以你所了解係咪都？ 其實你就算諗都得個諗字，即係基本上，如果你有發生咗呢啲咁嘅食安事件嘅時候咧，你話有個後備方案，其實我講到尾都係得嗰兩個辦法嘅啦。第一個就係附近餐廳即刻訂飯盒，咁第二個咧就係揾其他嘅供應商。可唔可以即時介入？咁其他供應商可唔可以即時介入呢？其實我都未試過。我感覺其實其他供應商，尤其是大嘅集團咧，其實係有能力嘅。你加多幾家學校嘅五線，對於好多大嘅全職供應商嚟講咧，其實就冇乜太大嘅難度嘅啫。我覺得呢個嘅操作咧係容易過去附近餐廳度突然間去訂幾百個飯盒。咁而且嘅話咧，個味道咧又冇得揀喎，即係食啲咩嘢冇得揀嘅嗰一刻就。咁學生就比較淒涼啲，咁如果你牽涉到有啲少數族裔嘅同學咧，就唔係咩都食得噶嘛，因為而家基本上嗰啲五線供應商咧，佢都會提供一啲選擇咧，係貨一啲少數族裔嘅，咁你如果喺鄰近餐廳而家突然間要訂400個飯盒或者600個飯盒，咁你學校有咁多人係唔出奇啦，咁你就冇得咁多樣式噶啦，而且個價錢就會貴好多，就比起膳食供應商係貴好多嘅個飯盒就係、是，咁所以即係其實都冇過往都冇發生過，都冇呢啲咁嘅 plan B 嘅。 但據你了解，其實學校係臨時要揾譬如其他午飯供應商啦，或者其他餐廳，使唔使都有啲嘅程序啊，或者按住指引，譬如之前要做招標嗰啲，定係喺特別嘅情況都可以豁免嘅咧？ 這個咧就其實真係需要係即時係諮詢翻教育局分區辦事處嘅意見。因為如果嚴格嚟講咧，係如果你揾其他嘅膳食供應商，係真係需要招標嘅。咁但係你而家咁樣應急，可能晏晝今日中午就要到位㗎啦，嗰啲飯盒咁就做唔到嘅。咁即係可唔可以有一個特事特辦咧？咁呢個咧係即係教育局係要一個明確嘅指示去俾翻相關學校或者全香港學校都係啦。咁呢個係要需要嘅。咁至於咧飯盒嗰方面就反而唔需要嘅，飯盒唔需要。飯盒咧就與其諗呢個咁嘅招標咧，就倒不如諗下咧，就即係個突然間個五線個費用貴咗咁多嘅時候咧，唔係每一個家庭都可以即時交到錢咯。咁即係你有需要嘅家庭或者係啲基層嘅家庭咧，可能佢個負擔就突然間大咗。咁嘅話咧，可能唔排除可能出現嘅情況咧。就要學校可能有啲要臨時墊支住先都唔能夠排除嘅。 唔該曬鄧飛，同你傾到呢度，有關於活力午餐嘅事件咧最新進展啦。鄧飛咧就係教聯會副會長，亦都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點睇而家五線供應商活力午餐啦？喺今日同聽日會係停咗呢個嘅午餐供應啦，就因為要檢視程序啦，做一啲嘅清潔消毒啊等等。你自己點睇？18723111咁啊，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有關於咧打呢個嘅新冠疫苗啊。政府就話新冠疫苗計劃咧係邁進新嘅階段，公務員事務局就話咧 位於臨時德體育館、港鐵青衣站、創建之城五期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呢會運作到今個月28號中午之後呢是關閉。接種計劃的運作模式將會以公司型醫療設施為主要的接種場地，即是說關閉了這三個中心之後其他的接種點包括有譬如私家診所會繼續打等等，亦都有在醫管局有一些的打針的服務。整個情況對於一些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是退場，你正看18423111，請一位嘉賓醫療集團醫務總監郭寶賢，早晨。 是，早晨，早晨你好。 早晨郭寶賢，你自己是冇即係已經停咗營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一段時間。 唔係嘅，我哋集團啦，私營集團啦，就先前就喺即係官涌啦，大家都知道啦。嗰、那個喺舊年嘅12月中其實關閉咗啦。咁啊，陸續其實即係呢啲大型嗰啲體育館啊嗰啲公共設施咧，嗰啲疫苗中心就關閉嘅。咁、到今天你頭先講嗰啲就即係最後可能。今個月底都閂埋啦。咁其實就喺呢個過程咧，就本身已經開始轉型，即係話咧過去幾個月咧已經有一啲新嘅即係公司型合作嘅模式出咗嚟咧，其實喺一個私營嘅診所咧就做呢啲疫苗中心嘅。咁其實分布香港各地噶啦。咁咧就亦都有一種咧就係喺一啲公共嘅設施，即係譬如我哋而家營運緊一個喺荔枝角公園啦，咁咧就政府就即係擺設咗兩個貨櫃箱，咁裏邊就裝置咗我哋即係打疫苗嗰啲設施啦。咁我有四個櫃枱咁樣做嘅，咁嗰個都營運咗三個月㗎啦。咁即係嗰個仲會繼續嘅，嗰、那個即係所以我哋即係。大部分嗰啲公營設施，即包括體育館啊，或者係嗰啲即係社區中心嗰啲咧，就會歸還俾政府，即係用翻佢原本嘅用途啦。咁就大部分會係私營嘅地方啦。 OK， 或者公營就喺醫管局啊，或者啲診所啦。咁、另外就係有個咁嘅公共設施，就喺公園裏邊嗰啲都會繼續做嘅。 例如你頭先講到荔枝角公園啲，總之關鍵嚟講就係一啲體育館，譬如頭先提到話林士德體育館啊呢一類啦，同埋因為其實政府都提到話連同之前關閉另外九個設喺體育館嘅大型社區接種中心咧，都會交翻俾康文署係俾市民用嘅咁。 冇錯，大型嗰啲全部唔需要嘅。 點睇呢一個嘅退場嘅步驟或速度咧？你自己又同唔同意咁嘅情況？ 同意嘅，因為而家我哋睇到嗰啲打針嘅數量其實就都係去到好低位嘅。而家講緊譬如荔枝角都算係多噶啦，已經。講緊係大概一日係100針啊，白松啲有時係低過100針嘅一日嘅，所以數量係低。咁喺嗰啲私營診所更加低啦，就100針都唔到啦，幾十針。咁所以都唔需要話好多大型設施啦，或者根本其實分布各香港各地好多個呢啲中心都打緊針嘅。所以刪咁呢啲大型設施，俾翻啲佢原本嘅用途都係適合嘅，我覺得。 所以政府就話嗰接種計劃嘅運作模式以公司型醫療設施為主啦，同埋你頭先提到亦都有一啲譬如荔枝角公園呢一類嘅社區疫苗接種站啦，咁你覺得係可以應付到而家打針嘅需求嘅係咪？ 現在就肯定得啦。咁而家我哋即係其實嗰個疫情嘅一度又高又低嘅轉變咧，到而家係去到低位。咁當然啦，你話完全關閉曬，咁等啲市民即係去啲私家醫生逐個打咧，就又好似唔係好得，因為都有一啲難度嘅，譬如一啲伏必泰疫苗啊，佢需要嗰啲集中嚟做嗰啲咧，佢一啲設施嘅。咁咧就所以某程度一啲設施嘅維持係需要嘅，咁但係大型設施你譬如成個運動場都冇需要咁多人去打噶嘛，咁所以去到而家階段現時咁樣做法都係合適嘅，咁但係亦都唔能夠完全關閉，因為你都我哋唔防止到遲啲又有幾多波一波二波咁咗咧，咁所以就如果突然間閂曬，如果再開咧又係好困難，所以維持某個程度嘅一個。低量嘅一個設施去俾呢個需要嘅，再嚟講 但你了解到，譬如而家係一啲私營機構打新冠疫苗嘅人，譬如每個月或者每日嗰個數有冇一啲大概了解啦？同埋通常係香港人多啲定係非港人多啲咧？又 嗱，你講緊頭先講嗰啲都係講緊係俾香港人打嗰啲嚟，因為係政府嘅計劃。全部啲政府針，我覺得係嗰啲政府針，所以就非香港居民係唔可以用嘅。 係唔可以用嘅。 但佢哋可以去譬如私家醫生啊，去診所啊，要自費打。 嗰啲就係當然喺私家醫生嗰度可以啦，或者係喺呢啲設施佢提供嘅都得嘅。即係譬如我哋嗰啲係其實私營診所嚟啫嘛，我哋都睇緊證噶嘛。咁喺嗰啲設施裏邊咧，即係。用立埋呢一個咁嘅計劃，即係佢哋嚟打針，咁我哋啲護士咪幫佢打咯。咁喺個計劃裏面嘅，咁一日有幾日針到啦，即係唔多啦。咁你講緊嗰啲係譬如非香港居民，或者佢唔能夠用呢個政府計劃嘅咧，佢可以去私人診所打嘅。咁亦都有提供。咁嘅時候咧，就打嗰啲其實就唔係政府提供嘅針藥嚟嘅，係嗰啲私人診所喺藥廠買翻嚟。咁就提供呢個用，咁佢係要全部自費嘅，即包括你打針啦，或者甚至乎如果佢係要睇醫生嘅，咁佢要睇翻俾翻個睇醫生費咁樣。咁包括喺香港嘅非香港居民啦，即係香港都有一啲咁嘅人。另外有啲係可能直頭喺大陸登落嚟打針啊，都有嘅。不過個數量亦都係低嘅。 數量低就係整體個趨勢有冇話近日或者近呢段時間多咗啦，或者你自己預計啦，未來即係打針，無論香港居民或者非香港居民，成個嘅即係趨勢係點樣咧？ 趨勢一定係睇嗰個疫情嗰個大環境啦。咁我係知得到過去十二月嘅係高峰期啦。咁嗰陣時係好多人即係中招啦。咁中招之後咧，實在就唔使打針嘅，即係起碼佢有個三至六個月嘅空窗期噶嘛，即係佢再打。我哋而家講緊嗰啲咧，基本上係打三針、四針、五針嗰啲咧，就係屬於加強劑。加強劑而家喺香港嘅加強劑即係新嘅，就係嗰個叫做復必泰二價疫苗，大部分都係打嗰啲嚟噶。咁其實我估計可能都係要三月四月到先至會適合打，會多啲人嚟。嗰個 好，同阿郭杯賢傾到呢度。郭杯賢係醫療集團醫務總監啊。另外，我哋都想同大家咧就係講下咧有關於咧呢一個嘅即係財政預算案嘅情況，因為喺咧係禮拜三就會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啦。咁大家都有一啲唔同嘅建議啊，想請你一位議員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仲早晨。 早晨，楊永傑，可唔可以講下你哋A 四集團A 四聯盟咧？你哋都有一個對預算案嘅建議嘅，簡單講下你哋有啲咩睇法先。 好啊，我哋主要集中咧就喺生活政策上邊啦。咁我哋期望咧即係財政預算案啦，可以咧鼓勵多啲嘅生活政策嘅。咁包括咧增加個子女免税額啦，係以累進嘅形式去實行啦，即係生得越多就免税額就越多。咁包括仲要設置咧一啲嘅生育津貼嘅，因為而家全世界都好流行一啲嘅生育津貼啦，去鼓勵去生育噶啦。除此之外咧，咁我哋都建議有啲譬如試管嘅嬰兒嘅一啲嘅生產嘅資助啦，同埋一啲凍卵嘅資助啦等等。因為而家好多都晚婚晚育嘅，都期望呢啲咧都可以幫到啲資助支持一啲晚婚晚育嘅人咧去生育嘅。咁除此之外啦，都希望到有啲兒童醫療券啦，咁啊可以有大概有2000元，咁去減低啲家長嘅負擔，因為好多時候咧嬰兒特別係都需要去多啲嘅去照顧同埋去睇醫生嘅。咁除此之外咧，咁我哋都期望咧都有5000元嘅消費券啦。咁啊，雖然而家經濟都復常，咁但係個問題基層市民咧都負擔非常之重嘅。咁我哋都期望加大嗰、那個搶旅客嘅一啲嘅資助啦。咁啊，而家政府就有1億嘅，咁我期望有15億啦，可以搶全世界啲旅客嚟香港去消費，去支持香港進一步復常咯。 你覺得一啲短期嘅紓困措施或者派消費券嗰啲，其實喺今年仲應唔應該做呢？因為政府都提到話連續三年係財赤，預計未來都會繼續面臨財赤噶啦，咁都使唔使睇住即係政府盤數呢？ 其實我覺得今年係都需要做嘅，因為咧而家周圍都加價，你包括電費又加，交通費又加，其實對基層市民嚟講咧，雖然你就失業率下降咗，但係咧佢就業不足率同埋嘅工資嘅上升幅度咧都有限嘅。其實正喺呢個時期咧，你派消費券咧，其實一嚟去支持基層嘅一啲嘅開支之外咧，其實都會刺激到成個經濟嘅復常嘅，因為佢係一個帶動即嘅消費，咁你使5000元，可能你帶動消費咧，講緊10000元或者15000元，咁其實你對於整體而家市道復常咧，會注入一個強心針咯。 不過有啲學者都話啊，會唔會而家係即係通咗關，方便咗外遊之下，有咗呢個消費券，可能就係使咗喺啲旅遊度，或者係就算使喺一啲嘅本地嘅消費嗰度啦，都可能儲咗筆錢係用嚟係用喺旅遊方面，會唔會到最後未必對嗰個經濟效益咁強咧？ 其實我哋唔認為咁樣嘅，因為其實5000蚊咧，佢本身係主力係用於本地消費嘅。咁你本地消費咧，咁其實你一定要用嘅，即係你外遊嗰啲咧，當然你去儲錢去外遊，咁你外遊係用唔到消費券噶嘛？個消費券一定係要本地去消費噶嘛？咁當然你話啊，去旅行社消費係咪咧？咁你買旅遊套票，其實本身都係刺激咗本地嘅消費嘛，所以係冇問題。 OK， 頭先你講到一啲生育嘅措施，涉及到譬如凍卵啊之類咁樣，其實政府而家喺一啲鼓勵生育嘅政策上面，你覺得做成點咧？ 我覺得係非常之落後㗎啦！而家全世界咧都唔同嘅地方地區都個鼓勵生育政策咧係非常之先進嘅。你譬如用內地為例啦，深圳咧，佢生一個小朋友咧就補貼7500，第二個小朋友咧就1000，第三個咧就19000。咁而且佢哋嘅生育假期咧係非常之多嘅，咁有158日，南方咧都有20日。咁佢如果唔夠3歲呢，咁每年都有10日嘅育兒假。咁、 okay. 期間啲工資係照發嘅，係一啲都唔變，而香港都係1/4。咁呢啲都係落後於內地啦。咁仲有除此之外啦，你日本都鼓勵佢生育政策。咁佢哋有每年都有460美金嘅經濟補貼啦，仲要補到去10年添。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參照嘅一個方式啦。 半分鐘到啫，其實政府之前都話有啲上調子女免稅額啊，推啲幼稚園學費減免嗰啲都幫唔到生育鼓勵咩？ 其實嗰啲本身而家都有嘅，你唔係話，我覺得呢啲就唔夠咯。咁而家養一個小朋友個開支是非常之大嘅，咁你就算我哋而家免稅額都講緊係劃12萬，係咪可以累進呢12萬、15萬到去20萬，咁樣你先係可以令到啲市民咧就願意去生育咯。特別而家係晚婚晚育嘅年代，你唔多啲刺激嘅措施咧，佢、okay. 好多人都選擇唔生育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同你傾到呢度。楊永傑咧就係立法會議員，轉頭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千禧年代》。 星期三風勢頗大，現時氣温19度，相對濕度5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东方日报》报道，联合医院发生罕见的冧手术灯意外，其中一间手术室的一组大型手术灯连支架突然从天花坠下，压落手术床，手术灯的电线仍然半天吊，系于天花和灯架之间。而當時手術室並沒有進行手術，但是有一名麻醉助理被擊中肩膊受傷。醫管局說意外發生之後已經通知各個醫院聯網暫時避免使用該型號的手術燈。醫管局亦都安排保養承辦商全面檢查各間公立醫院使用同型號手術燈的29間手術室，確保所有手術燈可以安全使用。承辦商初步就發現事件可能是同手術燈的螺絲狀態有關，而聯合醫院一共有5支手術燈的螺絲狀態同樣有問題，承辦商會安排盡快更換。《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手術燈突然跌落嚟的事件，據了解，涉事的手術燈由瑞典承辦商負責保養，廠商已經在事發當日派人從海外抵港。聯合醫院已經向醫管局總辦事處詳細報告事件，局方已經委託工程專家協助分析事件成因。據了解，他是曾經參與調查 Mira 紅館演唱會意外的工程專家林超雄。據了解，涉事的手術燈使用年期應該不超過10年，本港部分私家醫院亦都有使用。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新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星期三發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網誌披露，今年預算案演辭的封面是橙色，寓意香港未來定必能夠乘風而上，迎來燦爛陽光。他提到香港每年面對的內外環境都不一樣，今年的挑戰就在於經歷了3年疫情打擊，加上外圍經濟疲弱，幾年下來累積了頗高的赤字，社會經濟的復甦仍然需要鞏固，對於日後的投資需要加力支持。信報報導。 明報的報導就提到，按政府最新的數據，本港頭三季的赤字已經達到1832億元，財政儲備就減到7739億元。會計界立法會議員黃俊石形容目前的財政儲備數據已經響起警號。浸大商學院高級講師黃建明說，目前財赤主要是周期性而不是結構性，他認為要應付非經常開支或者短期基建開支，不適宜改變財政結構，具有收益前景的項目就可以考慮發債集資。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就預計，今年度本港幾項收入支柱不會理想，促請政府思考可持續的收入模式。明報的報導。 商報報導，有人力資源平台近日發布全球招聘趨勢報告，顯示香港企業正在積極招聘，並且在全球尋找人才以填補缺口，應付疫情後的需求復甦。按照企業招聘率去計算，香港在亞太地區排第二，澳洲排第一，印度排第三，而在全球地區內，香港就排第六，前三位就是瑞典、澳洲和愛沙尼亞。這個是商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接受專訪的時候，不諱言本港復常步伐落後，加上近年人才流失，本港社會都需要面對現實。段崇智分析大學的角色是致力吸引人才，幫助香港發展知識型經濟。他期望帶領中大跟隨社會、國家、世界變動，靈活培育對社會有責任感的人。段崇智透露，香港內地通關亦都帶動了內地生報讀中大激增，形容香港仍然有吸引力。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會在本星期三公布，市民普遍關注會否再派消費券。時評說，後疫情時期派糖已經並非最重要最緊要的主題，現時的重點應該是放在拼經濟促復甦之上，全力增投資謀發展，經濟復甦才有源頭活水以減財赤，維持公共開支的可持續性，應對挑戰更好紓困濟民。商報時評。 文匯報社評說，環保基金委員會新任主席鄭錦忠透露，已經全面檢視審批準則和評分制度，強調最重要有效益和守法。社評指，有團體借環保之名騙請撥款，但是就從事反中亂港的勾當，基金會要求申請者守法運作，提交關鍵績效指標，增強透明度，有助環保基金去除政治化亂象，確保公帑用得其所。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就講到，聯合醫院尋日一間手術室的大型手術燈簾支架突然從天花墜下，壓落去手術床，一名麻醉助理被擊中肩膊受傷，不幸之中的大幸是當時並非做手術，並沒有病人受傷。政論說，香港近年亂象重生，大部分問題在發生之前都是有跡可尋，如果當政者能夠細心觀察，絕對可以防患未然。《東方日報》政論。 星島日報社論，俄烏戰事這個星期五就是一週年，戰局發展難以令人樂觀，最大可能就是膠着和長期化，和談的機率甚低。法國總統馬克龍促請中方和俄國斡旋，有傳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俄烏戰事一週年當日就會發表講話。社論說，美國和俄國之間劍拔弩張，美國亦都刻意打壓中國，不會賣仗，中方要充当和事佬，只怕事倍功半。星岛日报社论。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将军澳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嘅快线，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喺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排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而家龙尾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挤塞，而家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在龙盘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狮子山隧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车多，龙尾喺南昌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系挤塞，而家龙尾喺沙田马场对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财政司司长宣读财政预算案， 同日下午 直播预算案记者会， 下午5点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午8点 财政司司长热线。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023年2月20日，联合医院有手术灯掉下，一名职员肩膊受伤。 预算案周三发表，陈茂波指累积颇高赤字，复苏仍需巩固。 秀茂坪三岁幼童已高处堕下，送院不治。 南韩及日本指北韩早上再向东海发射怀疑弹道导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跟大家讲一下啲人口嘅情况。早前呢就已经有政府公布嘅数字啦。2022年底呢香港人口嘅临时数字呢就係733万几。喺2016年以嚟呢係最低，亦都係较2021年同期呢係减少咗6万8人嘅，咁按年係跌0.9%啦。咁当中亦都涉及一啲嘅淨移出，就话咧喺2022年咧有6万嘅香港居民咧淨移出。咁如果计埋有2万几嘅单程证人係移入嘅话咧，咁就係录得38000人左右咧係淨移出嘅。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我亦都涉及到一啲嘅出生率啦同埋死亡率嘅情况。喺2022年咧就3万几人出生，咁6万几人咧死亡，咁所以计翻嗰个自然减少就系2万几人啦。咁政府嘅统计处早前亦都公布咗咧，系睇到一个香港生育率咧喺过去30年咧就话睇到系大致系一个下跌嘅趋势嘅。睇翻91年嚟讲，每1000名嘅女性咧就有1200几名嘅活产婴儿啦。去到2021年呢一个每1000名女性生几多个 B B 咧？是落到去700几个嘅啫咁。如果睇嗰个嘅实数嚟讲咧，就话2021年咧系唔够37000几名嘅婴儿出世，37000几名嘅婴儿出世啦。咁再比较翻2019年嘅数系点样咧？当时5万几个嘅，91年嗰阵系点咧？系68000几个嘅咁。 見到統計處都話數字上面咧就話係唔單止反映女性有一個推遲首次活產嘅趨向咧，亦都顯示喺育齡期末啦，仍然未有仔女嘅女性咧所佔嘅百分比都係增加嘅咁。嗱，成個生育率咧或者成個人口嘅情況都想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葉兆輝，早晨。 早晨，苏乐文。 早晨，早晨，叶兆辉。政府统计处嘅数据就话生育率低啦，咁一路好一段时间，香港都系被指呢一个嘅生育率低嘅情况噶啦。咁今次亦都话睇到啊女性倾向迟婚啊、推迟首次活产等等嘅原因啊，咁成个趋势或者成个睇到出嚟嘅情况，同你嘅观察系咪都系大致相同咧？ 我想个情况就是一直以来即是在过往的二十年呢，我们香港的出生率呢都是一直都是下降的。那其实这个也不是单单是香港的情况，那其实在所有高收入的亚洲区国家呢就都是面临就同一个挑战呢。但是在香港的即是跌得嚟咧就跌得快，同埋就係跌得個幅度係大嘅，咁所以咧就令到即係成個即係對社會嗰個影響係大嘅，即係無論係我哋講緊即係人口老化，或者係講緊啲幼兒服務啊，都會受到一個好大嘅挑戰啊。 你意思係生小朋友嘅數字跌得快同跌得大，同算唔算喺即係附近即係亞洲區嚟講係最大，同埋嗰個原因又同其他地方有冇啲咩唔同嘅咧？ 我想我哋而家跌到係講緊嗰個總和生育率咧，係跌到係 0.7 幾度啦。咁咧，即係因為我哋要 2.1 先係做好嗰個更替水平啦。因為我哋要去，如果將嗰個人口去要恢復翻嘅時候，要唔單止要就填補嗰個媽媽啦，要填補埋個爸爸啦。咁但係其他嘅國家，就算譬如講日本咧，就都個喺由2000年開始，佢人口都減少噶啦。但係咧，佢哋嘅出生率咧都係講緊係 1.3 就 1.2 咁。所以喺香港而家跌到一個情況咧，我哋叫做 fertility trap， 即係嗰叫做生育嗰個陷阱嗰度咧，就未必有機會咧係能夠走得翻出就係、是、出嚟嘅。 背后嗰个嘅原因，头先比较到，譬如同日本比嘅啲数字上面嘅分别啦，但系个原因系咪大家都有啲唔同嘅？ 当然啦，就喺个原因都有啲系共通嘅，譬如我哋讲紧结婚人数就不断去减少啦，同埋结婚嗰个年龄就不断去推后啦。咁但系喺香港嚟讲咧，就再加埋而家有好多啲年青嘅人，或者有啲初生嗰个夫妇咧，初婚嘅夫妇咧都或者选择移居咗唔喺香港居住啦。咁其实都系直接咧，就系对香港嗰个出生率咧系会有个长远嗰个影响啦。 而家香港生育政策其实有冇咧，话清唔清晰嘅咧又？ 我谂其实你话清唔清晰咧，就系好清晰咧，就系冇一个好清晰嘅即系生育政策吓。咁咧即系其他你会见到，尤其是譬如喺新加坡啊，或者佢哋都系尝试用一个比较即系直接嘅经济嗰个干预啦，系希望能够去清除咗一啲人因为嗰个经济嘅担心而去建立家庭嘅。咁尤其是譬如喺佢住屋啊，或者喺佢所谓一啲婴儿或者喺育儿嗰个经济嗰个服务上面。但喺香港都唔系冇，但系咧即系喺呢方面都系即系比较系未必系能够即系直接去能够做到一个有影响力嗰个措施啦。 香港嚟讲有啲乜嘢鼓励生育或者叫做有利啦，一啲父母是选择是生小朋友的一些政策是出来的呢？还有刚才你讲到一些涉及到经济的政策啦，香港有哪一些是涉及到经济的政策呢，在鼓励生育方面？ 譬如我们讲紧即是近依几年都话提升了那个所谓小朋友那个扣税率啦，譬如我们都讲紧即是怎样是那个幼稚园那个资助啦，同埋我哋亦都讲緊嗰个生产咗就 baby 之后父母嗰、那个即係所谓有薪假期啦。咁其实呢个都系一啲即係个正確嗰个方向啦。但係即係如果你比较嗰个力度上面嘅时候呢，就当然比起其他国家就会比较系冇咁强劲啦。 成效系点样㗎？其实 成效我 睇到呢啲措施 就都是难的了、即我觉得现在在这个现今社会的时候呢，即你要一个已经决定不生的人，因为你这些措施是令他生呢，其实那个机会不是大的。但是反而是还有一部分人是比如三十六啊，或者还有一些经济的考虑啊，或者成人时候如果你给他一些即是一些就所谓那个就那个资助的时候呢，好可能他或者是会能够是去即是会再生到一个咯咁样。 香港嘅环境可能会同其他地方又有啲唔同呢，即係如果纯粹用一个经济嘅诱因或者係帮助你减轻一啲经济负担，而係鼓励生育，又係咪可即係咪对准呢？其实又 我諗係，其实我諗即係如果我哋睇緊就冇一个单一个方法，就係会令到嗰个生育率即係逆转嘅。其实我哋讲緊第一要去接受呢、这个依、这個熱實先，就話依個出生率係會不斷就下降噶啦。但係反而係我哋講緊點一個綜合嗰、那個即係、就是、措施啦，即、就、係、是、無論係講緊即係個經濟上面啊，就社會環境啊、教育程度啊，咪就教育嗰個狀況啊，或者整體嗰個社會個氛圍咧，其實都係緊要嘅。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即係而家譬如我就算喺舊年，我哋都有淨六萬個人移出嘅時候咧，而其實呢一班人裏面，據我所理解咧，有好多都係啲即係青年嘅夫婦啊。咁咧，其實即係佢哋呢班咧，亦都係好有機會為香港嗰個生育率作出貢獻嘅呢班人嚟嘅。咁有可能即係如果佢離開咗嘅時候咧，佢哋都會生，但係就唔係喺香港生啫嘛。咁所以。所以我想是一个整体一个就一个措施啦。 刚才提到可能有一些年轻的父母移出的情况，但我想讲回譬如在一些用金钱或者用经济有人是即鼓励生育方面，其他地方有一些参考的譬如一些生育奖金啊，或者每个月有一些鼓励性生育 BB 之后的一些奖励金啊，香港你觉得有没有需要这样做，或者做完之后的帮助多大呢？ 我諗嗱，如果我哋睇翻，譬如喺南韓啊，同埋喺新加坡咧，其實都用咗唔少錢，就喺個生育獎金嗰度嘅。咁其實話你話有冇幫助咧，就唔可以話冇。咁但咧就係長遠嚟講嘅時候咧，就亦都未必一個好大嗰個就係效用。但係如果我哋喺香港能夠都係做一啲同類型嘅時候咧，咁都係對嗰啲夫婦係一個你話係一個認同又好，或者一個就支援咧，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我覺得。即係大家都明白，即係喺香港要去養大一個小朋友上，的而且確咧係需要好多錢嘅。咁但係即係雖然你未必你依啲錢係能夠去做一個好即係好有效嗰個支援，但係喺一個行動咧，係一個表徵咧，即係話係代表我哋係去支援佢哋呢班人。 早前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都有回應議員嘅時候啦，提到話係政府係持一個積極鼓勵生育，但係不宜過分干預嘅立場嘅咁。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啦？或者其實喺生育嘅角色上面，政府應該點樣擔當咧？應該企喺一個咩位咧？又 我諗即係如果係。積極咧係啱嘅，你所謂不干預咧，就睇下你係用緊乜嘢干預嘅方法啫。譬如我哋講緊話，如果政府係能夠去倡導一個家庭友善嗰個工作間嘅，如果話政府可以去倡導一個譬如對有薪假期啊，對爸爸媽媽嗰啲初生嘅爸爸媽媽有個多啲嘅支援嘅，其實依樣嘢。就都係一個好直接嘅干預嚟㗎，咁即係你咁做法嘅時候咧，亦都係能夠俾其他嘅非啲商業社會嘅時候咧，都會可以有一個就有個仿效啊。所以我覺得即係所謂即係積極與不積極嘅時候咧，就睇下你點去睇啦。但我諗係政府有個關心同埋有一個 commitment， 即係有一個領導能力咧，係需要嘅咯。即係唔係可以話係一個放任嘅政策嚟嘅。如果你睇翻其他國家嘅時候咧，無論喺嗰啲高生育率嘅國家，就算喺澳洲啊，喺其他地方咧，佢哋都覺得咧，生育率咧係一個講緊係一個全國嘅一個大事嚟嘅。但係而家我哋有好多時候即係喺政策上面嘅時候啦，當你哋問到嘅時候，咪答你兩句咯。但冇一個真係好似一個好有一個好有 偉身同埋一個軟件，我哋點樣去令到人哋去能夠係係增加個生育啊？ 嗯，教授，你頭先提到一樣嘢叫生育陷阱嘅，係咪即係話一路跌落去喺香港嘅生育率係唔會反彈翻出嚟咧？或者有啲乜嘢機會先可以係反彈咧？ 係啊，我哋呢個叫 fertility trap 啊，即係喺人口學嚟講嘅時候，就係話咧，你跌咗入嗰個陷阱裡面嘅時候咧，就如果喺即係可視嗰個將來咧，我哋都睇唔到咧，係會有個係即係會能夠跳翻出嚟啦。因為我哋講緊跌到 0.7 嘅時候咧，即係講緊係一個用一個洪荒之力咧，都未必係能夠咧就將佢再提升個就過翻一嘅。除非咧，我哋會有一個好多嗰個結婚嗰個人數嘅增加，但我哋睇唔到咧，因為而家我哋結婚人數我哋跌緊係跌到去30,000+嘅時候。咁雖然係個跨境婚姻嗰度係一個都係一個主要嘅factors 嚟嘅， 咁 但系呢个跨境婚姻会唔会喺未来几年有个好大嘅增加咧？同埋至于喺生育率嚟讲嘅时候，系咪政府啊会抌好多钱就可以令到嗰个生育率增加、？Which is 我都系唔系好乐观嘅。 呢、這个咁嘅情况对于长远香港成个社会发展会点咧？ 是弊的，哈哈，即是我哋讲紧嗰个，即系你成个人口金字塔咧，而家我哋睇到都唔系好似个金字塔咁，因为我哋嘅底嗰、那个底部实在系太低啦，吓、啊，咁太低嘅时候咧，咁即系最即刻有影响就，譬如我哋嗰啲幼儿服务啊，或者成日实咧，你见到有好多幼稚园都要就要闩门啦、啊。咁但系其实除咗讲个闩就闩门嘅时候，系成个社会嗰、那个所以嗰个 fabric， 即系嗰个组织性同埋嗰个人口分嗰、那个分布咧，系会令到成个城市咧系种老化嗰个现象咧系会好大咯。咁你如果一个老化嘅情况好大嘅时候，咁唔系一个好有活力嘅城市嘅时候，咁你唔单止唔可以吸引到外边嘅人嚟，更加系能够亦都即系如果依边人亦都不断咁走嘅时候咧，咁所以成个香港嗰个所谓嗰个可持续个发展系有个好大嘅挑战啊。 嗯，所以可以做嘅就系喺个政策上面可能要清晰啲，系咪即系生活？ 系啊，我就同埋我觉得系要俾香港留喺度啲人或者将要走嘅人咧，系俾佢哋有即系足够嗰、那个就嗰个支援啦。譬如我哋讲紧系希望佢读书啊，或者嗰啲可持续进修，系俾人哋睇到留喺香港嘅时候咧，系仲有希望嘅，就仲有依一个将来嘅。咁然后班人先系肯留喺度，肯留喺度嘅时候咧，就先会结婚，先结婚咧就先会生仔嘛。咁所以呢样嘢其实系一个一环扣一环嘅嘢咧，咁系需要做噶啦。 教授提到啲人可能有啲移出啦，呢度当中可能有部分系涉及到移民嘅咁。過去一年60,000香港居民正移出，咁啊，若果計及2.12万名嘅單程證持有人移入咧，就錄得3.88万人係正移出。呢、這個數字你自己睇點睇咧？呢、這個有？ 我希望就依正移出嘅人數係比較穩定咗啲啦。我哋即係睇翻，如果從2020年開始嘅時候咧，咁都已經過咗2-3年啦。咁咧就但係咧依個都係在乎即係未來香港嗰個社會經濟發展係點啦。如果仲有機會，大家都覺得係開心地居住嘅時候，咁啲人就唔會走得咁多啦，或者亦都可以吸引啲外邊啲人就再翻嚟啦。咁咧，但係喺單程證嗰度嘅時候咧，我哋本來我哋一日有150个噶嘛，咁本來有53,000+，咁而家我哋即係得21,000嘅啫，咁即係仲有30,000个。咁究竟呢班人係咪會再繼續流入香港咧？你都係未知數嘅。咁所以其實喺整個人口發展嚟講嘅時候咧，我哋真係睇到嗰、那個未來咧係應該應該增加嘅機會就唔係咁大啦， okay. 會減少咧，可能會再持續啦。 OK， 好啊，同阿葉小輝傾到呢度。葉小輝咧就係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嚟嘅。咁政府提到話，政遷而涵蓋香港居民以工作、讀書、移民等各種進出香港嘅活動啦，當中冇細分一啲嘅數字，所以就話冇香港人移居外地嘅直接統計數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023年2月20日，联合医院有手术灯掉下，一名职员肩膊受伤。 预算案周三发表，陈茂波指累积颇高赤字，复苏仍需巩固。 秀茂坪3岁幼童倚高处堕下，送院不治。 南韩及日本指北韩早上再向东海发射怀疑弹道导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胶袋征费啦，实施咗超过10年嘅啦，不过好长嘅时间都冇系调整嗰个嘅胶袋征费，一路都系5毫子。咁去到上年嘅12月31日咧，政府就宣布呢一个嘅胶袋征费由每个5毫子咧系调高到去1蚊，亦都取消一啲豁免嘅，包括就取消咗就系、是、对于呢个嘅盛载冰冷啦，係嘅食品嗰啲嘅塑膠購物袋嘅豁免啦，攞瓶口袋都係需要收費啦，等等咁。嗱，見到有組織咧做咗一啲調查，了解咗之後實施呢個新嘅膠袋徵費之後成個嘅情況嘅。又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何漢威，你哋幾時做呢一個有關於新嘅膠袋徵費之後一啲市民嘅用膠袋徵嗰個嘅習慣嘅調查㗎？幾時做嘅？ 我哋呢其實呢就去年都做過一個同類嘅調查，咁今年啱啱嘅1月2月呢亦都去咗54間嘅超級市場呢進行一個實地調查，每一間超級市場呢我哋呢就係逗留咗30分鐘咁多嘅，咁就睇返啲顧客呢即係佢哋即係喺收銀嗰度出嚟嘅時候有冇攞膠袋呀、用膠袋咁嘅情況。 嗯，淨係去超市呢就冇去街市嗰啲情況嘅，係咪？ 是啦是啦，我哋今次主要就集中个超市嘅情况先咁样。是啦。 有咩特别发现呢当中？ 咁其实呢我哋发现咗呢，我哋就调查咗就3524名嘅顾客嘅咁样。咁佢哋呢就总共获得咗708个背心袋啦，喺我哋调查嗰、那个期间咁样。咁跟住呢亦都有217个瓶口袋嘅咁样。咁其實我哋做返一啲推算啦，即係了解返即係全香港嘅即係啲超級市場嗰個開放時間啦，同埋有幾多間嘅超級市場呢咁樣。咁其實呢就發覺呢就全香港呢如果一年咁樣嘅統計呢，其實呢就會有派出呢一個嘅背心袋呢就會有呢一個9299萬個咁多嘅。咁、其實呢都會呢就即係我哋都睇過佢嘅 size 呢就可以足以呢佔滿咗68個即係維多利亞公園咁樣嘅，係啦。 但呢個數字係咪比起你哋之前你話上年都有做過相關嘅調查㗎嘛，係咪細係咪少咗㗎嗰個數字，攞膠袋嘅數字？ 係啦係啦，其實呢我哋都見到呢佢係即係少咗都幾多嘅咁樣。咁其實呢我哋發覺呢就係、是、有如果去睇翻嗰個數字嚟講咧，我哋發覺咧就今次咧嗰、那個瓶口袋咧，其實咧就少咗89% 咁多嘅。咁、而嗰、那個背心袋嗰個使用量咧就少咗45% 咁多嘅。咁sorry 係瓶口袋少咗89%，背心袋少咗45%。瓶口袋你見到個跌幅咧係比較即係、就是、都跌得好嘅，好可觀嘅。咁、其中一個原因我哋見到咧，其實因為瓶口袋咧佢以往咧好多都係擺喺嗰啲蔬菜部嗰度咧任人哋攞嘅。咁有啲人咧，其實我哋嗰陣時做嗰啲數字去睇到嘅情況咧，有啲人根本都未必係買嘢咧，佢都會即係搣幾個咁樣，即係跟住代走咗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呢個情況呢，因為新個法例呢其實好多情況都未必一定係豁免啦咁樣，咁、所以呢有機會收取費用，咁所以呢其實啲超市呢已經即係拎走個瓶口袋，就冇再即係就咁樣擺放喺啲蔬菜部嗰度，咁於是乎呢呢一樣嘢呢就一個即係都幾呢個做法呢咁簡單嘅做法呢，其實已經杜絕咗好多一啲嘅即係濫發啊或者濫用嘅情況，咁所以呢我哋見到瓶口袋嘅減幅咧，就係即係有89% 咁多。 所以你自己見到呢個減幅係咪都叫符合預期，或者符合政府本身嘅預期啦？又係咪反映本身一蚊呢一個膠袋徵費嘅效果？定係你頭先可能係涉及到一啲行政上面嘅，可能擺個膠袋嘅位置啊咁樣，邊一個相關啲咧？ 其實我哋睇翻咧，政府喺幾個月之前咧，其實佢哋都做過一啲嘅自己嘅分析咧。佢哋相信咧，就係、是、今次嗰、那個徵費咧，咁由五毫子啦，即係14年冇變過噶啦，以五毫子加到去1蚊咧，咁其實佢哋都覺得咧，可以有信心可以減到25% 嘅一個膠袋使用量。咁如果今次淨係以超市嚟講咧，我哋睇翻啲背心袋就減到45% 咧。咁其實咧，確實係真係比政府嗰、那個預算咧更加多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因為始終係啱啱咁樣加咗錢啦。咁其實咧，就對於好多市民嚟講咧，其實佢嗰個心理上面咧覺得，哇貴咗喎啲嘢，哇唔好。即係咁樣去嘥咗嗰1蚊啊，800咁都係自備購物袋啦。咁我相信咧，見到咧就係即係會多咗人即係自備購物袋。所以我哋其實同時做嘅統計嘅時候咧，頭先嗰3500多個顧客咧，其實我哋見到65% 嘅市民咧都係有呢個自備購物袋嘅。咁、你話係咪非常之多咧？咁65% 我又唔覺得嚇真係好多嘅。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咧，呢1蚊咧其實即係始終係。即係有個影響到嗰個市民咧，係多咗呢個習慣，但係係咪已經做到最好，或者係咪即係已經即係冇得再好咧？就又唔係嘅。你都見到即係60.5%，其實即係你都未到70-80%咁樣。咁其實我哋睇翻以前嘅膠袋徵費咧，我哋見到咧差唔多真係90%嘅減幅咁多嘅去到。咁所以而家咧，我覺得就即係比我哋預期係會好，咁但係我相信仍然有空間可以再去減少膠袋嘅使用。 而家嗰個新徵費實施頭一個月咧，有個寬限期嘅。咁寬限期過之後，你哋有冇觀察到成個執法嘅情況點咧？同埋過往我見有啲環保團體都提過喺即係新嘅做法之後，可能都有啲灰色嘅地帶，譬如話呢個膠袋會令到即係個膠袋破損等等咧，可以額外免費再攞多個嘅。咁有啲組織就話啊，會變成灰色地帶喎。咁有冇見到呢啲情況令到啲市民攞多個啊等等呢啲情況？又係咪所謂灰色地帶？你哋今次嘅調查有冇觀察到執法同埋呢啲特殊嘅情況咧？ 我哋都有睇到一啲嘅情況嘅咁樣樣。雖然個情況唔係話十分普遍，但係其實我哋都見到好幾次有唔同嘅情況出現。咁有啲咧就係、是、去到嗰個收銀嘅時候咧，其實個收銀員咧都唔係好清楚咧嗰、那個嘅水果咧，其實係可唔可以得到豁免？因為按照現行嘅法例咧，如果個水果係完全係冇任何嘅包裝嘅，冇保鮮膜、冇膠袋、冇嗰啲生果網，咁其實咧就係、是、即係冇任何包裝係可以攞到一個嘅瓶口袋或者一個膠袋，就喺收銀處度攞到。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咧，因為而家有啲包裝咧都係各色其色嘅，有啲有可能包咗一部分，有個網袋咁樣，有啲咧又有保鮮膜咁全部包住曬咁樣。咁所以咧，有啲收銀員咧，我哋見到咧都唔係十分之清晰咁樣嘅。咁另外一樣個現象咧，我哋都見到咧就係、是、我哋目測到咧，其實係多咗一啲嘅包裝喺啲水果嗰度。咁因為以往好多水果咧，其實佢可能淨係得一個網袋，咁佢個頭同尾咧，可能都仍然係即係外露嘅。咁當然我哋已經都覺得其實個網袋係冇需要啦，即係譬如可能一個係我哋見過菠蘿，一個咁硬殼嘅菠蘿，其實佢都有個網袋嘅，即係一個即係係啦，大家都知道嗰啲百寶膠嗰啲網袋，咁頭同尾咧就會都係露咗出嚟啦咁樣。咁喺個法例裏面咧，因為有頭同尾露咗出嚟咧，咁其實都仍然係可以使用膠袋。咁但係其實我哋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咧，就越嚟越多啦，亦都多咗一啲嘅即係蔬果咧，其實係多咗包裝嘅。其實我哋去到超市嗰度咧，見到咧差有成70%+嘅一啲嘅蔬果啦。喺即係200多種唔同嘅即係蔬菜啊，同埋水果裏面咧，喺我哋即係選即係數咗200多種出嚟，咁結果有76% 咧都係有包膠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嗰、那個包膠嘅情況咧，而家似乎咧可能係嚴重咗，咁其實呢個本來已經都好嚴重噶啦，我哋見到去到即係超級市場好多都已經有過分包裝噶啦，咁而家咧我哋覺得咧可能分分鐘仲多咗，因為呢一樣嘢咧就可以導致到去到收銀嘅時候咧，就大家咧就冇嗰個灰色地帶啦，因為全部包曬啦嘛，咁就一息過咧就話啊冇噶啦，你要自備購物袋噶啦，因為已經包咗膠噶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呢個唔係我哋希望所見到嘅嘢啦。 Okay。 好好，唔该晒何汉威，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讲到佢哋一个嘅实地调查，有关于喺实施咗呢个新嘅交代征费一蚊之后咧，佢哋嘅一啲观察。何汉威咧就系绿领行动总干事，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对于读书人来讲，金钱就好像一道咒语，好像只要一讲到金钱，人就会削弱了文艺气息。其实金钱不一定是万恶，它可以是我们的朋友，协助我们达成理想。而这个也是日本生活美学家松浦弥太郎《不再为钱烦恼》一书想提出的事。这本不是一本财经书，松浦弥太郎没有具体地讲赚钱或者投资的方法，而是讲到人和金钱的关系。他是这样写的，学校和公司都不会教我们金钱的使用法，更加没人教我们对金钱的观念。如果你觉得不应该讲钱，或者觉得讲钱很污糟的话，那你就不可能和金钱做到朋友。 与金钱做朋友是松浦弥太郎对待金钱的态度，他认为我们怎样对待金钱，金钱就会怎样对待我们。作者教我们尊称金钱为钱大人，意思是金钱不是一张张冷冰冰的钞票，而是一位我们尊敬而有温度的朋友。钱大人不必要高高在上，而我们可以发自内心地喜欢他，尊重他，但是同时亦都好像对待朋友一样，不会过分地消费他，透支他。作者说我们不会说朋友的坏话，所以我们都不会说钱大人的坏话，不会将我们真是穷啊，金钱是万恶的，讨厌铜臭等等这些说话挂在后边，我们应该打从心底里珍惜和钱大人的缘分。 最后和钱大人相处的方法不外乎这三种，分别是消费、浪费、投资。你或者会问，我们不是应该零浪费吗？松浦弥太郎就说了，其实零浪费是不可能的，而且未必零浪费就是好事，因为人过度禁欲就会失去身为一个人的柔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不再为钱烦恼》，作者松浦弥太郎，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张南隧道啊，通车咗两个月噶啦。早前喺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咧，都有倾到张南隧道嗰个分流成效。运输署就话，张南隧道咧为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分流咗27%至到30%，为九龙去将军澳嗰个方向咧就分流咗22%至到28%嘅咁。不过睇到咧将军澳朝早嘅繁忙时间咧，往九龙方嘅车龙咧就系话车流量系3000几架咧，减到去2700几架。咁呢一个嘅车流量你又点睇咧？算唔算系张南隧道发挥嘅作用咧？咁嗱，整体情况啊，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嘅观察啊。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颜文宇，早晨。 早晨，萧立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颜文宇。喺上个礼拜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都有讲到，12月11日开嘅呢一个张南隧道整体嗰个初步交通情况啦。你自己观察到系咪都对于将军澳成个繁忙时段嘅交通挤塞都有舒缓到咧？ 我自己睇咧，其实而家张南隧道嘅使用量咧，其实唔系好高嘅。咁另一个咧就系点解将军澳隧道嗰个嘅整体车流量或者嗰个排队嘅车龙大减咧？其实唔系净系张南隧道开通，当然呢个系一个因素，可能即系日出康城或者将军澳工业村嘅驾驶者咧会选择用张南隧道出九龙，但系其实最主要嘅原因，我自己嘅观察咧系将军澳隧道嗰个嘅免收费、不停车收费，更加重要咧，唔系佢唔使停车，系佢以往咧，因为要收费咧，系几条嘅行车线汇聚埋两条行车线入隧道同出隧道，咁但系而家咧沿线咧都系两条行车线，咁所以咧就唔使有 jam 线嘅情况，咁呢一个咧我自己观察咧，先系最主要将军澳隧道嗰个车龙大减嘅主因咯。 即所以你觉得张南隧道就未必系分流到将军澳隧道嗰度发挥咗太多作用，系咪咁？ 我觉得就系、是好似政府文件讲就系20%几啦。咁但系你可以想象20%几不足以令到将军澳隧道嘅车龙一夜之间消失噶嘛？ 係咪？咁一定係有其他因素。咁我剛才講嗰個係一個因素啦。另外就係公共交通，譬如一啲將南隧道嘅巴士服務啦，或者港鐵嘅分流呢，其實嗰個數據運輸署都未俾我哋。咁所以我覺得呢，將嗰個隧道嗰個一夜之間冇咗車龍呢，唔可以淨係去睇將南隧道嘅開通，應該整個將軍澳區嘅交通嗰啲數據會點呢？其實政府應該好認真去分析主要嘅原因係乜嘢，有啲乜嘢係可以再用得好啲，提升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同埋車路嘅效益，令到呢將軍澳隧道、將南隧道、寶林北路、港鐵嘅將軍澳線呢都可以做到一個分流嘅作用，咁樣先係幫到將軍澳區嘅居民同埋呢九龍區嘅街坊囉。 所以點？頭先你話其實將南隧道都唔算係好多人用啦。其實點樣可以增加個使用量咧？ 嗱，第一咧就係嗰個嘅過海嘅公共交通服務，嚟緊都會有啲嘅試辦計劃啦。其實我自己去睇咧，都唔使點試辦嘅，應該就應該要開噶啦。係咪？你將南隧道其中一個嘅優勢就係將南隧道入咗之後行東隧過海嘛。咁應該呢一度應該要有大幅度啲嘅過海交通服務，令到市民係選擇用一個便捷唔塞車嘅公共交通過海，而唔係自己揸車行東隧過海，咁先可以減輕東隧嗰個嘅車流量。呢個係一個。第二咧就係點樣可以令到而家將軍澳區嘅居民會選擇用將南隧道而唔用將軍澳隧道？呢、這、一個政府咧應該喺嗰個嘅指示牌啦，塞車嗰個時間啦，喺多啲嘅地點咧係擺出嚟，令到市民咧係知道究竟行將南隧道定係將澳隧道會快啲咧。咁呢個係第二個嘅方案咯。 首先講到話車龍喺將澳隧道就短咗，不過就未必係完全關曬將南隧道事啦，可能有譬如即係嗰個免費嗰個嘅原因啦。咁另外一個數字睇到，其實話車流量嗰度咧，喺將軍澳隧道朝早嘅最繁忙嘅時間咧，就係減少咗300架次嘅，但係就話仍然係超出咗呢個設計容量咁。呢度係咪從個架次嗰度嗰個幅度係減少？呢個又算唔算係理想咧？ 這個是不太理想的，但坦白說，如果從數字上呢，價次是不是一個很大的跌幅，但是反過來看，既然價次不是很大的跌幅，為什麼將軍澳隧道會變成不塞車呢？所以為什麼我的觀察就是說，因為現在是不用 jam 線，因為大家不用匯聚進去，是兩線沿著兩線就行了，整體那個車的車速會快了，所以你看隧道內的車速是一個明顯的上升喺度，咁呢一個就係我講嘅，我覺得呢個先係主因， okay. 就因為車唔使 jam 線入隧道、出隧道，令到車嗰個嘅速度快咗、流量快咗，咁就唔會有車龍。咁所以我自己去睇整個嘅將南隧道開通之後咧，反而呢個先係令到將軍澳唔塞車嘅最大原因咯。 頭先講到點樣增加將南隧道嘅使用嘅率啦，咁可能就係開啲過海嘅班次咁。見到其實12月12日已經運輸署係增加咗一啲新嘅巴士路線，有五條嘅，咁去大埔啊、去荃灣啊、長沙灣啊等等啦。咁呢啲路線其實運作得順唔順暢咧？ 順暢嘅，但係嗰個嘅載客量都唔係太高，因為其實你用得將南隧道咧，大家係想過海嘛。是咪？你用入昌康城，你落东隧，跟住因为巴士咧就有专线嘅，咁佢又唔使点塞东隧就可以过，其实系快捷方便嘅。咁所以点解我就好希望运输署系尽快短期内咧系增设行将南隧道东隧嘅过海巴士线，咁样咧可以提升呢一个将南隧道嘅效益。 Okay. 咁样先帮到大家啦。 半分钟到啫。除咗头先话过海巴士线之后咧，通过将南隧道之后，仲有啲乜嘢要改善啊，或者要注意咧？ 我覺得更加重要係T2主幹道咧，點樣可以加快上馬，令到咧整個嘅將南隧道嗰個效率提升咧，咁樣先係真正吸引到大家轉用將南隧道嘅關鍵所在。咁所以T2主幹道咧係應該加快上馬。 好啊，唔該曬顏文宇同你傾到呢度。顏文宇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啦，同我哋講到其實有關於上個禮拜五啊。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就住將南隧道嘅一啲交通狀況咧，都有討論到嘅。咁啊，佢又傾到呢一方面。咁啊，今日先年代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拜拜。